头先喺老嗰度买。 第二节翻嚟啦，咁啊报一报个价先，道指而家升咗98点，10381点。咁啊，其他外汇方面啦，欧罗就13614，磅就15459。Yen 就89.93，咁就澳洲指89.41，紐西蘭指69.33，咁啊美匯指數落翻去80.67。答咗部分網友嘅問題先，咁其實幾位網友都係噶啦，有啲就喺9002樓，有啲喺9010，咁啊買咗美金沽咗 Yen， 咁啊問下教授點樣？ 咁啊真係好少啫，係咪？真好少就。摆100点 stop 啦， 嗯， 系嘛，摆100点啦，我相信去唔到嘅， 嗯， 有但系你有机会翻家乡啦。而家我都系，我个人觉得个 yen 系89.91啦，因为虽然个前尖个系摆9020啦，咁但系即系，我觉得个美金有少少回调啲嘅，咁， 嗯， 所以就插咗落嚟，应该冇乜大碍嘅， 嗯，啊， 但系如果上去。你擺 stop loss 啦，我諗吓擺百点啦，冇所谓。 好。咁啊，另外反而有网友就想問啦，如果佢未做嘅，咁啊佢又想就係買美金沽 yen 嘅時候，咁而家做緊89.92，咁啊咩位入價好呢？ 89.92，我諗因為多啲 yen， 我唔係好相信佢跌到去邊，只不過呢啲人呢太過信過個 yen 會走弱。咁， 嗯， 即係穿90嘅時候呢，我諗好多人打靶嘅。咁啊叻極最多咪89.50囉，你不如擺89.50，如果買到擺喺度囉，買到咪買唔到就算囉。 嗯， 係咪 好。 呢 yen 唔係咁好做㗎啫。 嗯。 yen 其實佢一係就唔喐，成日89.30/40啊 ,40.50/2030 啊，牛咗好耐，突然間嘣變咗91、92接近，係咪咁即係 yen 唔係咁好做㗎。 好，咁另外有網友啦，佢就澳洲指89買咗，咁啊另外澳斯 yen 就8090，咁啊其實澳洲指依家賺緊㗎啦，賺緊40多点㗎啦。 澳洲指可以揸住先嘅，我諗有機會去返90呢咁嘅位嘅，咁，但係唔好咁貪心啦，係咪有錢賺，有100点到咁就賺啦。咁澳斯 yen 呢就因為個 yen 呢就走強 instead of 走弱，咁變咗呢就窩妥妥㗎啦。澳斯 yen 就應該係80-82之間，咁你而家其實喺中間位嚟。咁澳斯 yen 我諗都可以揸住佢嘅，但係就我諗都係你都係睇100点到啦，好嘛。 好，另外啦，喺即係問題探討區度啦，都係有網友想問返呢，這個即係呢一刻個位嘅時候係咪可以一個好嘅價位去買 OCN 呢，咁樣講。咁，其實 OCN 而家就做緊80.46。 今日試過79.70几，但係彈返上嚟，那個位都幾硬淨下啦。 對啦， 嗯 ,OK 嘅，我諗如果你長線啲都 OK 嘅，或者搵100点啦，應該 OK 嘅亦都。 嗯， 冇啊，长太长线唔好啊，何宝，我觉得咧就如果你搏懵咧， 系 就而家买有几啊点咧就执，不过我觉得澳斯 yen 做唔过嘅，因为点解咧？ 嗯， 其实你我即系我哋再讲个咩咧？我哋再解释就话，如果你澳洲咧嗰，那个加息咧，其实 price in 咗喺佢个价嗰度，所以佢咧每次去到90楼上咧，俾人掟翻落嚟嘅，啊。咁所以呢就唔應該買澳洲嘅，其實就但即係如果你淨係計個息差呢，咁你梗係買澳洲啦，因為佢連加咗三次息，但係因為個 price 先咗就唔應該買嘅，好啦，咁呢就個 yen 呢就因為啲歐仔太過即係太過睇淡呀，咁就拱下拱下拱到上92呢，佢又唔上得去，咁92上唔到佢向下炒啦，一定要插穿你90先至可以打到把嘅，咁，變咗你變咗，如果你買 OS 呢就違背咗 price in 嗰，那個 sell yen 呢就違背咗而家人哋打緊靶嗰，那個係咪咁唔做得唔得呢，係咪唔做得唔得，如果你真係要搏懵嘅，就我諗等呢個咩呢， 下個禮拜二儀式結果㗎喇， 係喇，等呢個 yen 有89.50先買多啦 yen， 即係沽 yen 啦。 好， 沽 yen 好過啦。咁，或者你個點解唔做 euro 啫？個 euro 吓， 嗯， 頭先就噏135几就唔買，而家係136几啦。 一六六。 之前我哋讲紧喺呢度个市都喐噶。 系啦，唔系头先我同班 网友 啊，同班即系啲网友食饭咧，我都话个 Euro 可以买嘅。 嗯， 一三五嗰阵时一三五卅几啫嘛，而家差唔多执100点。 嗯，有位网友就讲啦，佢听咗即系礼拜一咁啊嗰日做节目嘅时候嘅意见，可以喺1.1355度买咗欧元，咁但系要喺1.38度平仓。咁个礼拜一讲嘅，咁佢又 set 咗个位系咩咧？佢应该系即系应该系1.3520就买咗手欧元噶啦，咁啊摆咗个止蚀位喺1.3370，咁佢就话谂住喺上面咧就。到13850嘅時候呢反手先沽返落嚟咁樣，咁1385呢個位其實有冇問題呢？ 1385會唔會到呢？我 應該見唔到囉。 我覺得就未必見唔到，即係問水啲。咁、如果你 OK， 你 13850 沽唔緊要㗎，如果你見到呢個位呢，你就 take a profit 先。咁但係佢仲有冇抽上去。如果唔到咁你梗係嗱要醒目啲，如果佢上唔到13850， 嗯， 系嚟拱嚟拱去拱唔上咧，就要平噶啦。如果佢真系你1380，你俾佢 hit 到咧，你咁你又赚咗几百点啦。咁你又唔好咁擒青，咪反手大佬打乒乓波咩？而家 系啦，我就俾三个位你咧，就系头先都讲过13695咧。如果呢个位咧破得到咧，就即系显示嗰个欧罗系冇咁 negative。OK， 系 咁，然后咧再上一个位就系13790。如果呢个都破埋咧。就直頭開始係有少少 firm 嘅意味啦，咁但係呢一日嗰個138佢都叻啦，13830-50呢個位呢都破埋呢就證實係 firm 啦，咁佢都好叻㗎啦，就係啱啱就喺正呢個13850呢個位度 可以㗎、你即係如果去到13850俾你 hit 就30又好50又 hit 中咗，你自己睇睇你睇睇佢有冇再高啲囉，再高試一次喺上高估囉， 咁佢其實仲有講嘅，如果真係即係假如仲有力衝上去13920嘅時候呢，佢嗰陣時先諗住再估多一手， 好啊， 咁嘅做法應該冇問題風險， 冇問題、你喺入面賺都攞佢啲錢嚟冚佢咁咁問題啊？ 但係記住一路升上去就一路推高個止蝕囉。 嗯。好。咁另外啦，有網友就想問如果真係想買澳洲紙嘅時候啦，咁咩價位入好呢？其實眨下眼又上到去8940㗎啦，而家。 佢到而家都係嗰個位呢，都係8885嗰個位呀，到而家都係。呢幾個禮拜都係 啦。而家唔好買啦，你上呢上到三幾十點啊，食驚公散。食驚公散。 OK， 好，咁啊，讲一翻讲翻个股市先啦，因为我币嗰啲问题都差唔多。 系啊，问股市啊。 系啦，咁啊，其实今日个市啦就跌咗155点啦，咁啊成交都唔够600亿，都系500多亿度。想问翻教授先，其实今日都几特别噶，见到琴日个市就系内地股市跌啦，然之后再早嗰晚就美股跌啦，咁然之后又港股升啦，但系今日就内地股市升嘅时候，调转头港股又跌，好似玩死咁喎，近期 个市咧就真系玩你哋噶啦，系咪啊？咁你春节佢哋翻嚟就开个黑盘，咁你以为真系好大镬啊？点知佢系连升两日俾你弹下，系嘛？咁香港就開個紅盤，咁咪連跌連跌啦俾你彈啦。咁其實呢就即大家上個禮拜五如果有跟我買嘅，禮拜一走咗一半，琴日走埋嗰半，你咁話知佢跌囉。係咪我仲要指定嗰三隻俾你哋買。咁嗰三隻如果你哋真係每樣買一萬股好，一千股好 ,whatever 啦，係咪咁你都執咗唔少㗎喇，係咪都執咗 5% 㗎喇，但都未使畀錢呢，T+2 咁而家點睇呢？都係炒 range 啦，都話喺呢個2006至2008呢個位置，即係幾沉重下嘅。咁下面又落唔到去邊喎，因為啲錢都仲係多19800呢咁嘅位置，咁所以呢就如果闊啲就19800-20800啦，窄啲嘅咪就係即係2萬2萬6啊，2萬06啊，咁上下啦。成交又唔係多，咁真正嗱一月呢就一開出嚟，個個話26000-28000，我都話大鑊㗎啦，係咪分鐘睇返18000咁講笑啫，落唔到18000嘅。 咁即係雖然講笑，但係都跌咗成3000點喎。 係， 係嘛？月咧就遇上春節咧，就實係靜噶啦。咁其實咧，嗰、那個戰場真正咧係三月嘅，三月就去搏火噶啦。咁啊睇下三月點樣樣啦。啊，不過我自己覺得就係，如果再跌啲，都後啲位買些少啦。 嗯 啊， 咁其實就順便問埋教授啦，有網友就問啫，佢覺得啊個股見到嘅係咁三月點樣睇咧？ 三月咧就我覺得個市會好啲。啊、即起碼你一月又跌，二月就靜，你三月再跌嘅時候，咁你點呢？啊，四月買呀、啊、五月買，咁我覺得你跌完落嚟，由呢個22000幾點跌落嚟，22000點跌落嚟，咁你二月靜都係20000點，即係啲上唔返去。咁喺下面亦都試過19000幾，係咪又跌唔到落去，即下面呢係有人收下貨。三月我相信道指有機會試10700點呢個上次嘅高位嘅。道指10700點。咁如果係港股呢，我覺得有機會試返上21200。呢咪位上位1200或者高啲都未定。啊、我希望高啲添、即係希望可以試到去22000添，如果係㗎。即係起碼有，由而家開始計有成15000-16000執1500-16000執。我三月我感覺上呢是有機會上返去21200到22000之間。 是。 咁樣啦，我係睇好嘅三月。 OK, 好。咁啊首先啦，有網友就問啦，咁啊想問埋即係 A 股嘅教授點樣睇 A 股，因為內人股公股嘅消息呢，佢覺得即係差唔多消化晒啦，係咪 A 股嚟緊都會做好啲啲呢？ 係啦， A 股應該會好返啲呢，啲基金啊或者咩個個返嚟㗎啦，係咪？咁睇到你融資融券又冇料到，股指期貨又冇料到，咁啲錢可能又返返去股市囉。咁亦都配合一樣嘢，大家成日教大家睇嘅呢，就係如果你個歐元真係要反彈，或者其他啲currency要反彈嘅，即係話俾你聽美金弱㗎啦。咁美金弱，咁你股票咪好囉，應該。 好。 如果是咁嘅天秤嘅話 明白明白。好，咁啊答咗啲關於股票嘅問題先啦。咁啊有網友就想問隻比亞迪同埋中石化點樣睇，咁可以講一講呢，其實佢問比亞迪可唔可以上返70元。 跌啦係咪， 因為其實比亞迪佢講嘛，話今年有可能返去發 A 股嘛。咁啊 呢嘢唔好信啦，同埋你不過你咁樣嘅，呢啲咁樣嘅所謂嘅新能源股呢，又話做電車又話成嗰啲咁嘅，又巴菲特嘅股呢，就雖然升得多，但係嗰個 trend 嚟嘅時候呢，你都係要信佢嘅。咁你都係要買返啲，咁一個消息可能有百幾%，咁你可能會走幾轉嘅啫。咁即係比亞迪係有得值得信賴嘅。中石化我成日都唔好叫人買嘅，因為係好 depends on， 第一你孭住一個社會責任，第二呢你好 depends on 你大佬老爺大佬爺賠返幾多錢俾你，即係補貼返幾多錢俾你，咁所以我覺得中石化唔好炒嘅，其實即係我唔會買中石化囉，就算你美元真係有機會落返嚟嘅，個石油亦都唔會上到去邊嘅，咁你見到呢個中海油中石油今日跌2%，跌過幾2%，咁你都睇到啦，係咪石油跌幾多啫，跌1蚊都冇，係咪，咁你都跌咗2%，係咪。 另外啦，有網友就想問返嘅，即係佢首先啦 ,2318 近期即係平保跌得好緊要啦，主要都係嗰個大飛嘅關係啦，上面。係啦，咁但係佢問返究竟2318同2628如果兩隻揀嘅話，邊隻會好啲呢，咁樣講。 咁跌得多就買嗰隻囉。因為2628大路嘢嚟嘅。2318呢就我覺得應該就係佢係俾啲咁嘅消息阻礙住。咁你早輪夠2628咪有啲大小飛咁掟出嚟。係咪，咁你都落唔到去呀，32個領個最低。係咪，咁你而家2318如果佢跌再跌啲，我覺得應該買囉。買2318好過買2628囉。因為2628呢就買好多，即係佢手上揸好多啲內銀啊，佢哋咪咁內銀呢成日俾個存款準備金個卡住。我如果存款準備金再加兩次呢，你就飛入去買內銀。咁你就買埋2628啦。係。係咪， 但2318比較 flexible， 彈性高啲。咁如果佢攞落嚟，你買2318。 其實2628好等於個 A 股上面個走勢點睇 嘅。係啦，冇錯啦。佢好等於個 A 股嘛，係咪？咁如果 A 股唔係仲唔係 A 股啲，咪仲要內銀啊？因為佢揸好多內銀啊。 嗯。 係咪？咁你交通嗰啲嗱，如果你交通嗰啲，你配完股之後，哦啲人懟啊，你又要買咯。 嗯。 我配完股梗係要上噶啦，係咪先？ 嗯。好，另外啦，咁啊应承咗一位网友礼拜一一个问题嘅，咁啊今日答埋佢。咁啊其实宝哥之前推介过一个作者啦，叫 Richard Duncan 啦，咁啊佢认为内地中央救市嘅措施占 GDP 大约 13% 嘅，咁银行嘅借贷咧就大约占 GDP 27% 到，咁两者加埋条数大约系40% 啦，咁撇除咗重叠嘅部分咧。呢位作者就認為咧，中國舊年嘅 GDP 增長係 25%， 咁但係點解舊年會得翻 8% 咧？究竟咩一個環節係會搞成得翻八個咧？咁樣講，同埋佢就問埋呢個說法可唔可信咧？咁樣講， 你如果你淨係計 capital investment， 點止40% 啦？係咪呢個乜鬼登勤？你叫佢上嚟聽下我哋呢個黃金網站，我都話俾你聽。我話俾你聽，淨係計 capital investment 喺中國舊年係50幾%，唔係40%，係50幾%。好啦，咁呢50幾%先至谷到你補到八點幾啊，全年 八點七， 係咪？咁其實即係話俾你聽，個出口係好唔掂啦。個出口連跌咗13個月，喺10月同1月先起翻啲啫嘛。連跌咗13個月，咁你即係話俾你聽，個出口連跌13個月，而個出口係佔 GDP 推動 GDP 增長41%，你減咗呢41%，咪就當8.7咯。As simple as that， right？ 明白。 咁你50% 減咗呢40幾%，當你40幾%。咁剩翻9%到咯。 OK， 好。另外啦，有網友想問翻教授，咁啊金價個走勢又點睇咧？咩時間即係咩價位先至係一個好嘅時機去買翻啲金咧？ 嗱，金咧就 1101而家。 啊，我金咧短期內係因為如果美金係弱翻啲咧，個金咧就係會坐穩喺呢個1074啲咁嘅位樓上嘅。咁但佢上落去又上唔到去邊，因為上落去差唔多又俾人訂。我諗個金喺個 range 呢就1074到1125之間呢，係呢個 range 囉。咁如果你係要博短炒嘅，你咪喺1000蚊左近買佢，執10-20蚊你就走啦。咁你又唔好同金係上唔到住嘅，上半年係上唔到住嘅，要下半年先有機會上。 好，咁調轉頭有網友就想問翻啦，咁紙金嘅時候係咪要等呢個金真係落翻嚟先至可以？ 唔係，紙金如果你睇三月嗱，當啦，你睇三月個嗱，紙金你當睇三月個股市升，而三月個美金弱，個股市升啊嘛，美金弱，咁你美金弱即係金升，咁老虎買紙金喎。招金紙金照買喎，6.6樓下，如果聽日有6.6樓下就買喎，6.5、6.6呢位買紙金，15蚊至15.23之間就買招金，怕咩？ 明白 啊，同佢攣過，攣10% 翻嚟都好啊。 另外有網友就想問一問教授啦，即係如果個港股真係上到2008至2001呢啲位嘅時候，可唔可以沽一沽期指呢？ 梗係唔好啦，梗係唔好啦，幾時可以沽期指我話你聽啦，你捱分鐘捱1000點㗎，唔好滯呀，你中間位嚟嘅，咁下個月我睇22,200嘅，咁你即係中間位係咪？咁死啦！而家做咩？變咗我做股票啊？係咪啊？要煎嘅咩？ 知啊！突然 死啊！我突然間咧，我咧啲人咧知道我識港股真係大鑊啊！真係，唉，我都唔講港股，我從來唔講。 咪嗰日都 好少會俾埋名。 唔係嗱，我發短信通常喂個市唔掂啊，即係個跌市掂啊，你可以買啲啊，或者個市唔掂啊，你可以走貨啊咁樣嚇。 板塊 啊，一個板塊咁，大佬突然間嗰日俾三隻嚟買，仲要喎唔走今日雙紅機賺多個零添，107就賺7%雙紅機真係攞命。 好，咁啊，其實今日啦，即係。香港呢一边就公布咗个财政预算案啦，咁啊点都要问一问教授啦。其实都讲咗好多嘢嘅，咁讲翻经济嗰边先啦。佢哋预测即系政府预测预料今年会通胀就会重建，咁经济就即系审慎乐观都系啦。而讲咗就系个人民币业务，佢哋见到系即系好有个前景嘅。咁但系冇乜措施讲过话会点样做法。咁首先问翻教授嘅嘢。個通脹重現嘅時候都唔會話咁快嚟到啦，點都會喺年尾度先至會見到啦。 通脹重現呢，因為香港係輸入通脹嘅，個、 嗯、 通脹重現呢就只有美金回落嘅時候，因為你聯繫匯率帶你個美金落，帶你港元落，咁你呢就會通脹重現。咁幾時美金回落？我估下半年個美金會弱翻啲，咁、 嗯、 你個通脹就會重現啦。佢係冇錯嘅，啱嘅。咁通脹重現唔點啫？咁冇辦法㗎，你都勾咗美元咁，你點呀？咁你係何寶咁，何寶娶日本妹啦，咁點呀？而家咁又離婚呀？又唔得呀？你想死呀？你啲錢俾喺曬人哋嗰度，你咪條條繩俾條繩你喺個天橋底度圍啊！ 過韓國 㗎 啦， 咁你話經濟。咁啊，經濟審慎樂觀，梗係審慎樂觀啦，係嘛？啲樓市都差唔多 cap 咗啦，已經。你仲去買樓嗰啲就真係，即係再炒樓嗰啲就傻嘅啫，嚇。咁啊，全世界都睇住，即係我意思，全世界即係話咧，我諗啊，中央啊、香港政府啊，或者咩，全部都睇住你香港嗰個樓市嘅，係嘛？咁你唯一喐唔到就因為你係 currency bond， 你嗰個利息啦，俾美國勾住，雖然佢冇退，暫時冇條件退市，但佢是但陣陣啊，再加個 discount rate 啊，或者加嗰個 reserve rate 啊，即係咁樣搞搞陣冇幫襯咧，有嚇你噶啦嘛，係咪啊？咁你喺呢個時候，你以為好過癮嚇？HIBOR 加65點子，咁啊供樓啊一厘都唔使，好啊。唔睇下點啦，你供樓供一年啊？ 唔係 供兩年。 佢呢樣嘢喺個即係佢都有對住傳媒有預見，即係有講過咧，就係關於個存保嘅問題啦。首先未有金融海嘯之前，個定額係10萬啊嘛。咁而家佢話過咗12月31號，即係今年嘅年尾之後，咁佢可能會立法去到50萬。咁如果真係個存即係所有嘅存保抽翻出嘅時候啦，咁有可能熱錢就會流走，而個息咧就會上升。咁佢亦都講過呢樣嘢嘅。 啱，咁我哋都話啦，我都話啦，佢一話全包宴，我就話叻啊，任志剛擺得個計時炸彈俾你陳德林，係咪？有聽嚟勾翻啲 archive 出嚟聽。好啦，你需唔需要拆咧？你算你拆得叻噶啦。你話哦冇啦，完啦，咁啲錢真係直走。你話哦仲有50萬保嘅，咁可能啲錢咧仲留喺度借呢個藉口炒多一陣。但走就梗嘅。話俾你聽。啊，6000多億同你有親，其實係咪6000多億咧？點止啫？你淨係金管局都鎖幾千億啦，出啲票據。 你仲未流入去個股票市場啦、 啊？係 啊， 股票市場、樓市，唔係你唔係嗰啲錢都係入咗嚟嘅，因為你強方兑換啊嘛，啲錢係入咗嚟嘅。你真正 official 嗰啲都未計嗰啲喺唔同渠道捐入嚟嗰啲，成萬億一走，哇！你去供樓啦。 但係。即係關於個樓市方面啦，見到近期一路都即係又賣樓賣得好啊，咁早嗰兩日賣地賣得好啦，咁但係一路都講過話政府唔覺得係一個泡沫囉，咁其實何為一個泡沫呢？問翻 嘅泡沫呢就仲未到嘅，咁你 Yoho Town 嗰啲你就算賣到9000蚊尺元朗，咁你其實平均都係講緊5000-6000嘅啫，咁元朗5000-6000其實都幾貴嘅。咁你將軍澳拍嗰塊地，你 AV4600， 咁你加埋建築費、息口，你點都去到6000㗎喇。你賣你以收紅機嗰啲咁嘅喉攬，你起碼都賣8000-9000啦，將軍澳喎、咁可能呢佢攞30億出嚟拍一拍個將軍澳係都要得㗎，即係話俾你聽，我 地产睇好，攞卅零亿嚟浪高个市，咪即系好似嗰阵时，嗰阵时香港是但揾得够太子，即系呢个置地攞太子行啊，就置地啊，定系置地广场啊，康乐大厦是但一嚿走去，即系唔系是但一嚿，倒翻转头讲，即系走去47亿，47亿走去拍 Exchange Square， 嗯， 吓、啊。嗯47亿真系拍 Exchange Square， 第二支标30多亿，咁你一拍完呢47亿，你个太子行、文华酒店、康乐大厦、呢、這个 Landmark 隔篱咗，全部都系咁嘅价钱啦，系嘛？ 嗯， 鸡犬皆升， 系嘛？咁即系咪又系嗰招？你信佢真系？ 即係好似阿李生投嗰啲貨櫃碼頭咁囉，幾多號碼頭幾多號碼頭咁越嚟越貴，咁你後邊嗰啲投完之後，前邊嗰啲就自然升值㗎啦，個股價。 同埋咁你點解要喂人哋南風呀、啊、嗰啲都即係計過曬數啦，係咪啊邊個係咪剛剛剛地投嗰啲熟嘅地照燈嘅潮州人嚟嘅。咁佢阿蔡係咪咁你收容機志在必得，你梗係將軍澳喎、哦、你估你係長江呀，係咪長江就日出康城呀，日出咩城咩城呢，你又咪長江，你咁啱去三十幾個搶個將軍澳 AV 4000+做乜嘢呢， 嗯， 唉，即係做個勢俾你睇 ,very good 好。所以呢我益你哋，叫你買收容機。 好好，咁啊 佢都有咩嘅，去將軍澳去東港城都係收容機嘅。啊，將軍澳。 咁但係如果以大地主嚟講都係長實啦嘛，將軍澳。係咪咁同埋你拍到 AV4600 呢，似乎有啲過分啦嘛，將軍澳。你將來賣成接近10000，係咪仲有一樣嘢，仲有一樣嘢喺你嚟講33億喎，喺你收容機咩錢啦、啊、一個 Yoho Town 一日都賣曬，都賺返咁嘅錢返嚟啦。 嗯，好，答多最後幾條問題啦。首先就有網友問嘅，佢就喺1.0460買咗加元，咁可唔可以俾啲意見？而家加拿大指就1.0535， 守囉，有呢個機會返轉，有機會返家鄉㗎、啊、有機會穿105嘅，有機會 㗎。 OK， 好，咁啊，另外有位網友啦，佢買咗歐元1.3577， 咁啊坐咯， 唔係贏緊錢㗎。 1.3577贏緊 錢，係啊，我知贏緊錢，坐咯，佢咪睇上高，我就睇137啦，137-138之間。 嗯 ，OK， 嚇，唔好真係睇到13850咁問水啦。哎呀，真係我好怕，嗰啲人咧當我係神咁啊，我真係我唔係啊嘛，唉。我是股神啊，斷股嗰個股啊。 好，最後答多兩條問題啦。咁啊，其實首先第一條問題啦，咁啊，而頭先聽到教授話，如果三月真係可能做好啲個市嘅時候，江西銅會真係有機會彈返上去呢？ 有啊， 嗯，但銅價嗰邊 有。三月如果個市上，我估係可能即係 most probably 呢係啲資源股同內都係啲資源股呈上去高，反而高過內銀股添。 嗯，啊 ，OK， 好。第二樣嘢最後啦，咁啊，因為我哋下個禮拜一嘅時候做節目咧，就係、是、匯豐公布咗業績，咁啊，想教授講幾句。咁匯豐你會點樣睇咧？佢個業績，因為冇大行 睇動作。 我未公布業績，已經炒定上去先啦。 嗯， 係咪啊？到公布業績嗰陣時咪。到公布業績先算啦，到公布業績先，到公布業績，如果佢未公布業績都炒定上去啦，公布業績你唯有沽㗎咋，唔通仲買呀、啊、好多大行睇返120元啊，唔知100佢起話知佢呢、 okay. 匯豐點上120元啊，匯豐打死我都唔信啦。 好，最後報返啲價啦，歐羅 1.3586, 咁 落返嚟呀， 又落返嚟榜 1.5430, 冇鬼用 ,Yen 89.98, 加拿大指 1.0529, 瑞士法郎 1.0773, 澳洲指 89.31, 紐西蘭指 69.21, 澳洲 Yen 83.17, 金1098美元，咁啊，另外美汇指数83.185，道指方面头先升过超过100点，而家升83点，10366点， 波幅啫，波幅啫， 都系波幅， 全部都系波幅里边， 波幅， 嗯，有咩补充啊？要 冇啊？聽日先補充啊！我做乜大佬？ 我有咩 留翻啲嘢？ 冇 啦，仲有咩補充啊？ 咁啊，聽晚聽耀哥補充啦。好，拜拜， 拜拜。